此生春来迟，写几句花落时，唱一曲离别恨，把相思情意变首诗。等到那春一去，写为那古琴诗，找一个知心人，交给他笔深唱一次。从此后，妈。